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继续饱满的热情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咱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第五年了、 第五年了，真是 2018年第一周的第一位嘉宾。 嗯， 这就非常隆重了。 对啊，第一个周末，哎，是第一个星期六， 很正式。 嗯，是的， 他也姓郑是吧？ 对对对，真的，哎，他还真是姓郑。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 对对对，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哈，她的头衔其实有很多，但是概括来， 把那四页纸拿出来。 对， 四页纸 ，对，有这个旅行达人、时尚达人、生活方式达人。正能量姑娘， 欢迎郑姑娘，欢迎 啊！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 今天第一次见到正能量姑娘哈、 对，我是第二次见了， 我也是这个非常用心的看看她的微博，美图加美文， 关键是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说她的那些照片全是她自己拍的，就是那景色的照片，真的非常的棒，职业摄影师。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组啊。不是白来的，带着他的照片， 诚意之作， 是不是十二张？应该是， 对， 是不是一年有十二个月份？ 对对对， 每一天每一张可以看一个月，可以欣赏一下，对不 对？ 对 呀、真的是， 是这些照片都是自己拍摄的，对不对？ 对， 有全世界各地的景色加人文，我觉得真是个有心的正能量的姑娘， 真的是， 是不是？ 这套发行吗？出本吗？对， 友情馈赠， 对， 绝对限量，是不是？ 对啊，这都是。花心血的，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个在路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对一些地方的认识和感觉。 嗯， 今天正能量姑娘选择了一个还真的是挺浪漫的地方。 对，他们也 来到我们节目组，对不对？ 去到这个地方做了一件浪漫的事儿， 我见证了他们人生一段最重要的历程。 对， 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听听正能量在关岛哈她男朋友的故事。 啊，好的，好的。 哎，问问正能量，您现在去过的地方算没算过？去过多少地儿了？已经是太多了吧？ 哎，说来吓死你。 啊！吓死我！ 哎呀，吓死倒不至于，但是我数了数， 哎，你这个，你还可以抢救一下。 数了数，很多了吧？ 主持人还好，主持人还好。我大概去了小40个国家跟地区了。 哇哦，我的天哪，40个国家和地区。 我上次怎么记成100多个了？ 慢慢叠加了， 对啊，肯定会的。 这些目的地都是你版图当中必须要去的，还是有一些合作？或者你比如说你自己特别想要去的是这40个当中有几个？ 嗯，其实合作跟我自己去的大概各占一半吧， 120个。 因为我在做旅游达人之前也是比较爱旅游， 是 比较喜欢满世界瞎转。 是的。 然后后来有一些机缘巧合呢，我就找到了合作爸爸们，然后、 真好， 谢谢，我们就一起就是可以一起去玩那种。 道道你抓紧啊。 这方面抓紧。对， 我觉得这方面我找不着合作爸爸了。对，但是郑姑娘她是这个还是很 相当好。 一方面是幸运，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实力。 是的，是的。今天介绍关岛啊，很多人了解这个地方，很多人又对这个地方很陌生啊。作为我们的正能量郑姑娘，关岛这个地方你去之前是了解的很清楚，还是说我说走就去关岛？干一个特别浪漫的事儿啊， 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因为我一开始对关岛的了解，只是说它是一个美国领土的一个外岛，对，然后可能它花美金，然后有一些考类牌，然后景色特别美，但具体有多美，我连查都没查就说走就走了， 性格使然， 是吗？那你的男朋友就另一半，他没有说对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对， 有的有的，就是他要比我正经的多 哦， 所以他会跟我说，哎，咱们要去关岛干什么呀？ 他就分得很细致， 啊、对，一个天秤座，上升处女座，你们懂的。然后，所以他 了解 查的会比较比我 对对对对对， 反正是经过了更多的商讨之后，反正一切正能量做主嘛。 对，正能量说行， 走吧， 走吧， 被你发现了。 是什么时候去的关岛这个地方啊？大概的月份？ 是几月份去的？大概九月份去的。 九月份， 哦， 也算是夏天哈。 他那边 一直都是 那 样的， 都是 体感温度，跟我们说说那个九月份的关岛的感觉呗。 他那边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啊，80%就是晒，剩下20%就是曝晒。 80%是晒，20%曝晒。 对，就属于那种正面滋滋滋，然后好翻面，然后滋滋滋。 我们就这么想，就是一直阳光灿烂，夺目的阳光照着年轻的面庞。 对，是的， 是不是这样？ 80%阳光灿烂，20%阳光毒辣。 对对对。那其实作为旅行的感觉来说的话，既然是美属，他们有一些美国的痕迹，对不对？ 有的。 休闲上、饮食上、住宿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这几点都要去关注嘛，哈。 衣食住行、娱乐游嘛。 正能量。去过40多个地方，关岛这个地方最吸引你到了之后，有没有自己统计或者就写一写？因为有很多的游记要给大家看看哈。 有的当时也是发了不少微博，然后也是发了后期发了两篇游记，然后主要是写他们的人文，然后我一个金牛座还特别爱吃， 对， 他们的美食，然后他们的一些景色，包括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些项目，比如跳伞啊、婚礼啊，然后浮潜啊之类的。 哦，哎，这么多可玩的项目、啊， 非常好哈。道道，今天你说了算哈。这个女士优先，你最关注哪一点关岛？先问问。 哎，其实我最关注的还真就是婚礼这一块， 婚礼。 因为很浪漫，很多女孩子会特别喜欢啊。 是，那个我们了解很多的地方有异域的婚礼，比如说异域不是异域， 异域。 哎，我知道你们说异域，我先出来说几句，我研究这个病理很多啊。 你够了，你异域多年。 真的，今天见到了新的这个嘉宾，我内心此起彼伏，表达一下我京都的心情。这个异域就是异国他乡的风情 啊，是异域风情，不是。那个抑郁， 郑同学，这是我们节目组另外一个这个提醒力的 搬运工， 精神的搬运工嘛， 精神的搬运工， 很开心啊，嫁给年轻人的婚礼，这人生浪漫的时刻啊！ 对， 我这个诊所有很多年轻人，操卡操卡，一对是一对嘛，啊， 是， 先问问这个关岛的这个婚礼。这个大概的这个时辰，什么时辰？你就别讲时辰了。 哎、行了，周总，你快下去吧。 你下去吧，你等会儿。 下去，我们来 啊。这个其实刚到的时候很对，很多女孩喜欢在外国的国家办一个，就是很有特点的婚礼， 很有仪式感。 对， 像这个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希腊也有， 是， 然后包括 斐济也有 啊。我还真不知道关岛也有这个。 什么风格？大概是比如说那个选择的地点啊，大概的配搭是什么样的？郑同学。 就是，因为海岛结婚现在基本上越来越火， 流行嘛。 对，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是适龄结婚的小伙伴，也在会想，哎，这个海岛婚礼是什么？然后等于是这次活动嘛，我们也是帮他就先行者，先去试 验， 先趟个路， 然后主要他们还是以海岛婚礼，然后户外那种为主，然后在外面会有一个配套的婚拍，婚礼拍摄， 婚纱照是吗？ 对，然后在那个照片等于是都给你拍完了， 酒店什么的都给你找好了， 酒店都有，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活动嘛。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天气大概小40度， 热， 然后穿着婚纱，然后我男朋友穿着西服里三层外三层，但是感觉特别赞。我们正好去了那个结婚办婚礼的那个教堂，是叫彩虹教堂， 圣玛利亚那个 彩虹教堂，好浪漫，是彩虹色的吗？ 啊，不，它并不是彩虹。 彩虹色 的，哦、 不是，它整体是一个白色的。 OK，、哦、 然后它那个窗户是彩虹色的， 啊、玻璃， 就很像那种琉璃，就是 了解 对彩绘玻璃窗的那种， 然后阳光透进来之后会有彩虹，就是那种感觉。 天哪，五彩斑斓的感觉，斑驳的倒影。 你别出来了， 你想想，你那是中不是？ 二位新人，我觉得在一个异国的一个海滩上， 嗯， 其实有很多工作人员帮你去，比如说，营造一个非常浪漫的气氛， 嗯， 特别其实特别想咱们的男主角来咱们节目哈，没来 是是 很遗憾， 嗯， 就是你还记得当时男朋友另外一半他的一些表现，细致的表现，因为他不是不善言辞嘛，对不对？ 激动的语无伦次， 对吧？有没有那个很感人的时刻，印象深刻的时刻？ 这必须得跟你们说。 说说说说， 就首先呢，这个地方、 哦、 它是梁静茹拍那个、哦、一个歌曲 MTV 的地方。 哦，那个 对，叫好像是跨越性别的爱的那种啊。 哦，那种的哦， 就很宏大、嗯。 是是是。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块，然后结果呢，我跟我男朋友然后一起去在这儿办婚礼、 嗯。 虽然爸爸妈妈我们不认识，为了走一个过程， 嗯， 但是整个那个气氛。因为也有朋友在， 对， 然后也有一些熟人在、 嗯， 然后那个音乐一起来， 哎呦， 我们都觉得哎呦太感人了，哎呦不行不行了， 对对啊， 他竟然就感动了，流下了泪水。 男主角流下， 对， 这多么神圣的泪水， 很正常， 对呀、啊， 就让我也很震撼， 是不是？ 嗯，这说明他真的是爱你， 走心的， 走 心 的，他才会有这样的反 应。其实不然，你就别说抛弃心里了，你停、啊， 你别不然了，没有不然。 其实我觉得呀、啊，刚刚说的爸爸妈妈，其实当地的工作人员。扮演爸爸妈妈是吗？ 嗯，对的。 哦，见证人 哦， 是这样的。 对的。 你比如说去希腊、 嗯、 有一个见证人、 嗯、是美国人吗？扮演的 不一定啊，在希腊，比如发给你一个证书、哦，爱情的证书。 嗯、对对对，希腊 斐济也是、 嗯。 关岛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当地的证书，说哎你们俩结婚了？没有， 没有、 哦， 其实是没有的。 哦， 如果你想这边来体验，体验是结婚，体验是走这个行程， 嗯、 其实需要预约。 哦、还得预约呢、啊、 因为那个 教堂就一个。 教堂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教堂、 哦、 但是那个最著名的教堂只有一个。 是的 是 的。 需要好像提前据说要提前小一年才可以有机会定上。 我的还有机会定上。 我 不一定能定上。 你不要再赶我了啊、哦、我插一句。 啊行行你说你说。 这个能战胜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哦、提前一年预约、 哦、 可以再预热一年。 嗯、 在这一年当中呢，会经历很多的分分合合、风风雨雨、吵架争执、融合嘛。 啊，是是是。 这一年之后，再来的关岛这样一个神圣的白色教堂的附近，见证这个啊，那个关岛是什么羊来着？你扣了， 你扣了， 闹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紧俏，也很浪漫。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关岛体验这个异国的婚礼的话，必须提前准备， 哎、 对吧？ 我有一个问题， 问 要问我们的郑姑娘。 好， 就是她因为是教堂举办嘛，那如果预约的话，是跟谁预约呢？是跟教堂方面 酒店方吗？ 酒店？ 嗯，它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教堂有自己的官网， 哦， 官网，然后联系比如说婚礼的一些机构。 好。 再有一个就是它会有当地的一些婚拍的旅拍的机构、 哦、 来帮你提供这个教堂的场地， 哦、 是分这两种。 好的，好的。 哎，还真是哈、啊，旅拍的也可以，也就是如果我。不举办这个仪式的话，我直接可以在这拍照是吗？ 也可以 婚纱照， 也可以， 对不对？ 也可以。 那一般，假如说就是他提供这些、套餐的或者说产品的、是当地的旅行社还是说咱们国内的一些旅行社？ 国内跟当地的 都 有。都 有。 好。 但是我个人推荐的话是推荐用当地的。 嗯。 如果你的有足够的那边的时间，你去网上去淘，或者是你的语言就 OK，你可以在当地能感受到其实他们的服务 是 要比咱们的可能更完善一点， 接地气一点。 是的，是的。 对，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当地，他们更了解那边的情况。 是的， 对对对。 这个见证了二位新人的最庄重神圣的一刻之后， 对， 希望大家真的是有机会去关岛感受这个婚礼的浪漫的氛围哈。当然作为旅行者来说呢，有很多很多去玩的部分啊， 对， 终于把这个婚给结完了，终于放松了，对不对？ 终于结完了， 终于结完了，对，可以很多很多放松的时候啊。那其实作为一个去过那么多国家的一个有旅行经验的旅行者来说的话，关岛的哪个另外一些方面比较吸引，比如说吃住玩，住在哪边？你们这次在关岛的话， 我们这回住其实是住的它一个并不是说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我们呢把所有的精力是全部都放在玩 上， 玩跟婚礼，就是因为婚礼人生大事 就是 必须的 解决了嘛，然后你就人生无压力了嘛，就开始在就是关注一下比较刺激的活动，就比如说可能浮潜，但是浮潜其实也不是很刺激了， 跳伞， 对，还有跳伞，然后我们其实浮潜跟跳伞，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集市，我们都有机会去了， 好好说说， 还有集市， 还有集市，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大家都想了解， 对， 先说浮潜，关岛的浮潜资源怎么样？你对比的感觉，那个水下的那个资源透明度怎么样？ 是的，给你拉到几十米远， 还是直接就在酒店附近就可以去浮潜了？ 啊，酒店不行， 哦， 不可以的， 专业的， 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海滩， 哦、 然后会有船、哦、拉到你去那种 深海区 的， 嗯， 比较安全的，可能是那种已经开发好了的浮潜的地方去，然后它在那边会有一个类似于漂在海上的船，你可以通过那边去直接下去， 就跳下去就完了。 但其实是因为我不太会游泳，所以我只能浮潜。他那边会有一些人帮你穿戴设备，然后帮你检查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保证你的安全情况下，然后会有领队带着你去浮潜，不会让你自己 很专业， 就是下了海之后就再见了，就拜拜了。 对对对，这一般来说就是国外都会办的比较专业， 很成规矩啊。男朋友这个浮潜喜不喜欢？他是不是经常是找不到的人，就各种浮潜？ 他是深潜吧，应该是 深潜。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他游泳技术比我好， 你看， 而且呢，他把这个可能体型比较大，比较大只，然后他我们就基本上我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沉了一半，然后他就拉着我去有更深的地方，因为更深的地方他可以用舒展开嘛。 对对对， 是的， 相互扶携，从浮潜这个事情上来看得出来。画面又回到了马尔代夫那个画面。 马尔代夫那个， 你给小郑下面介绍一下那个画面。 我们的男主播有一次呢去马尔代夫度假，然后他一回头，因为那一岛一酒店嘛，他待着没事儿，他就一回头看着一个国外的老夫妇， 笑一下， 对，笑一下，哎，可美了那一幅照片。就是老爷爷拉着老奶奶，那老奶奶有大概有200斤吧，然后趴在游泳圈上，老爷爷瘦的呀，累的呀，对，我说后来可 一路前行， 真的一路前行，老爷爷累得够呛， 从夕阳的半绕直接到洛杉了还没出来，非常非常有爱， 老爷爷的脚都被海胆扎破了。 而且就是那个伴着落日余晖，一架飞机起来起往那种感觉非常浪漫。虽然那个镜头充满了生活的喜剧感觉， 太喜剧了吧！ 真的是非常有爱了啊！我们觉得在关岛的浮潜资源还是可以去感受的哈、啊，有专业的当地的一天两天那种 tour 可以去感受啊。刚才说浮潜完了就刺激的运动，我觉得跳伞这个运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敢去尝试的。 我都没尝试过。 你看是不是？你这个是因为他男朋友喜欢还是你喜欢？你们一起喜欢？ 其实我俩都不喜欢，但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是， 但是是因为一定要人生要体验一下这样的事儿、 是， 就是你想，你从近几千米的高空跳下来，在。教练是在你后面的，他其实是绑着你，但是你的视野当中是看不到教练的。就那一下来那一个瞬间，觉得就是死了一回，然后 身体被掏空， 这都不是被掏空的 那感觉， 灰飞烟灭 啊！真的。 你们两个是各自一个教练陪同，是那样的吗？就过程，比如先坐飞机，哒哒哒上了一定高度之后，然后在一个心理重建的过程， 是几千米高空往下跳啊？ 我们那应该是不到4000米， 不到四千，那也可以了。 我们那个是大概小飞机也不大，基本上最多能容纳10个人。我们一个团是走了6个人，然后我们6个人加上教练一共12个人，然后就上去了。他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飞机爬升他就到那个合法的高度的时候，他机舱门是不关的，然后那个风呼在刮，然后教练就他很轻松啊，他很 easy， 就感觉那样自己弄一弄， 哎，终于凉快了，不暴晒了， 对，但是我们都吓坏了， 我的天， 对，也是。那到时候他会帮你穿戴好是吗？然后跟你就是 交代 教练和你都是。就是一个 没有沟通， 没有 交代， 没有沟通。我们在地下的时候会有在这个场地里面穿戴好自己的那一部分衣服，它是一个连体服，特别像就是某翔那个济公的那个衣服。 啊，我懂了， 了解。 对，然后他在飞机上之后，他会帮你穿一个袋子，那个袋子是你和他之间的生命带，把你固定住， 连接的， 对，把你固定住。其实是他是把你推下去，然后自己带下去，啊，特别可怕，特别可怕。 就这样的感觉， 反正看过很多的这个娱乐视频的节目，比如说跳台也好，蹦极也好，跳伞也好，都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勇气，那一瞬间下去啊。其实咱们有 特别简单的例子，说一些比如说速上速下的游乐场的项目就很厉害， 我都用不了， 对不对？ 对，做不了。嗯， 对，反正那一刻呢，就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大概有五秒钟的时间， 是 很多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是无法说话，有的人是说我要加钱，有的人 加什么钱啊？ 爸爸，有非常多的感觉会出现那一瞬间。 是， 希望各位有机会去关岛，除了浮潜那个比较就是还算是平稳的一个体验大自然的项目之外。坐上4000米的合法高度的这个飞机， 我觉得我要去的话，我肯定得体验一下这个项目。对，真的真的，我特别喜欢 放飞 什么那个滑翔伞啊、跳伞啊，我就一直想体验。嗯，对，这是高空坠下坠是什么？对 ，Skyfall 坠下 ，Skyfall。其实我们的这郑同学有很多关于关岛的一些感受哈，我们上半段大概了解他的这个行踪，是不是去过的国家的这个个数，然后之后他的大概的性格之后，下半段可以慢慢的讲在关岛的吃的、 玩的、 住的、 买的， 对，还有集市呢，对不对？ 景色什么的， 对，一个时尚的女孩子，就时尚达人、美妆达人、旅行达人，到底怎么去浏览关岛跟她的男朋友？就是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不要忘记每天我们节目呢还有21点会重播给各位啊。 对，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就回来。 Another curve, the dog got a back of death.

但是呢、哦、你要是夕阳那边就超级美， 落的时候 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因为它那个情人崖呢，它是其实它不是很高的一个塔、 哦、 它是白色的、哦、然后最关键是它有三层，都有那种铁架，但是铁架的上面都被游客或者是一些当地人锁的那种爱情锁、嗯、 爱情锁、 哦、对，全都锁满了，就很壮观。 还有爱情锁 三层 啊、哦、那得专业的人去撬， 对， 见证这是撬下来 图形锁呀， 对， 见证嘛啊、 嗯、 现在还有人在上面锁， 很多人、 啊、 其实我们俩也锁， 是不是 也锁了， 对 对对、 嗯、 他得定期清理，要不然那个真容易塌， 对对对， 嗯，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很漂亮， 对， 就是那三层都可以站人，对不对，砰砰砰砰， 对，三层、 嗯、 它是一个类似于螺旋亭的这么一个海螺似的形 状、 哦、 然后你都可以上去， 是、 嗯、 主要是因为夕阳那边呢毫无遮拦，就是那种橘黄色的 肆意铺展、 哦、然后整个就是打在那个白色塔上， 海面上，嗯， 对， 嗯，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嗯， 我们美丽的郑同学和她帅气的男朋友在这个情人崖上许下山盟海誓的诺言， 对呀、啊， 就是、海风吹着，阳光夕阳洒在脸上， 嗯，那个时候如果要是照一张照片，哇，简直了，还是剪影了， 对，就不用多说话、 嗯、 就是彼此看着两个人的眼眸、 嗯、 眼眸里就是有你有我就对了，是不是、 嗯、对对对，这个情人崖最好你要拍照的时候尽量选择人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什么时候人不多呢，在想 对, 对，就是都一般都是人多哈， 他那个地方人多吗， 人挺多 的，打卡 的 地方， 对、啊、一般基本上都是青年人来， 也是、啊、 然后在这边打卡，这拍个照、 嗯， 就像刚才道道说的，就是那边拍剪影的人特别多。 剪影啊， 对， 因为你那个锁实在拍不上了，只能去那边拍剪影。 剪影， 哦，剪影，尤其是像那个夕阳的时候，那剪影其实挺美的， 对，非常美、 嗯。 就只能说你跟路人说不好意思，我在这边照个相， 嗯、 然后大家都在那 配合嘛， 大家都配合， 排着队来 呗，配合嘛，你们先照，照完我们再照嘛。 是的，是的，嗯，情人崖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逛到美丽又浪漫的地方、 嗯。对。 其实说到这个女孩啊当中、 嗯、 比如说购物的环节饮食的环节，其实他们生活当中贯穿的这两点是很多的部分哈， 是、 啊、刚刚上面呢说到的一个集市、嗯、我们道道眼睛啪就亮了， 这集市，哎呦我的天， 就散了， 等会儿整理一下 集市是什么呀，是白天的还是晚上的，是那种哪种的呀， 嗯，他白天有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 哦、 我们去的那个是夜晚的那种傍晚的集市、 哎、 啊， 然后 是夜市吗， 有点像夜市、 啊、 我们正好从情人崖这边锁完锁了、 嗯， 就发完誓了， 嗯， 撒完狗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的夜市。 啊，有名字吗？那个夜市？ 它有一个当地的土著人的名字， 啊、 对对对、 哦， 因为它并不是用美国的英语来的，它、 哦、 有点像波利尼西亚那种文化英语、 嗯。 其实、 嗯、 我还真没太记住。 反正一打听都知道。 反正一打听那块儿 挺有名的， 很还是挺有名的。 嗯嗯。 然后那个集市其实是以卖吃的为主， 哦、 然后在那个集市60%-70%吧，都是卖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品， 都有什么， 比如说椰子。 嗯， 椰子， 椰子， 鲜椰子， 嗯， 给你码在这儿，当时就敲开了， 哦、 就是哎，给你大概人民币十块2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 就、 哦、 十块20块， 海岛价 ， 嗯， 对。 对，然后还有像那种比较偏美式的烤肋排， 哦，又火了。 就那种也有，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你在中国很难看到烤的火鸡腿， 大的那种， 特别大个，然后我们俩就觉得哎这东西看着一定好吃、 嗯、 然后我们就买了，大概合人民币40块钱吧， 一根， 它非常大、 嗯、 大概有我的 小臂 没有手，那大概有20， 是是，火鸡很大的东西， 就是我们俩没有吃完， 嗯，入味吗，那个感觉，烤的那个感觉 味道怎么样，其实味道一般，但是你吃的就是那感觉 是吃的就是那感觉， 反正我吃过所有的火鸡腿都不入味、 嗯、 因为它太大， 嗯， 因为 它 太厚了、 哦、 对对对，但是那是一个当地的 local 的东西，再品尝一下哈，火鸡腿还有刚刚说的椰子， 对，还有肋排， 对 排 对，小吃一条街除了卖吃的也有卖点什么纪念品呢、 啊、 小东西 有 吧， 小物件什么的、 嗯、 也有，纪念品一般都是有贝壳、 嗯、贝壳类的、 啊、就是那种组成的小饰品啊、 嗯嗯、 或者是他们用椰子做成的那种小纪念品，也挺好玩的、 嗯、 然后还有卖冰箱贴，然后比如说夹在帽子上那种小灯、 嗯、 小装饰也比较多， 还有夹在帽子上小灯 小树苗什么的， 小树苗， 有一阵子三里屯经常有， 对对对， 三里什么意思、啊？ 对，我说头上长草， 对吧？反正就是欢乐的感觉不一样吧。 嗯、对, 对, 对对， 啊、 嗯， 这得去，这个夜市 得去，这夜市得去。 这个多长？一般有几公里啊？横的纵的？对啊，有多长的？ 它那边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很大的区域， 嗯， 那个区域分不同的过道， 嗯、 但是它那过道吧，并没有咱们国内分的这么均匀、嗯。就你在里面走，我一直觉得是走的是转圈的， 哦， 就比较乱。 比较乱，比较有当地的那种海岛啊，轻松啊，惬意啊那种感觉。 是，反正迷路就迷路吧， 对， 你管他走到哪儿 了，对，累了坐一歇、 啊、 是不是？ 找一个口出去，反正不管是哪儿吧， 是， 到时候再打听。 对， 有一个就比较让我就是挺开心的一点，就是他的当地的安全，我觉得比我想的很好很多。 啊，安全， 对， 嗯嗯， 我会觉得这种大集市啊，就是看有点像那种。就是中东那种大巴扎， 了解啊， 我特别害怕它就是安全问题。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去了之后，发现它卖的东西，还有包括人的感觉、嗯，然后包括安全问题，都是让你感觉很 relax， 啊、哦，很放松， 很放松，对， 不错， 那还不错 啊。旅游胜地就是不一样啊，嗯、大家都不是休闲的目的来的啊。 当然了， 对。说到吃啊，其实刚刚说的一些肋排也好，什么，其实你很多像巴厘岛什么什么脏鸭饭啊，什么当地有没有特别 local 的部分吃的，还是很融合，就是美国的美国派的感觉。 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是有，但是为了迎合、 哦、世界各地的游客， 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他们并他肯定是一个美国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嘛，肯定还是以那种美国的。 餐食 为 主 啊、 哦， 为主。 他的烤肋排你们吃了吗？ 烤肋排也吃了，味道还是挺好的。分烤肋排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商店的那种， 啊、 就是一个店有门店的那种烤肋排，嗯、还有他的 关岛一手店， 关岛一手店。 然后还有他的就是那个就是推车卖的那种， 哦、 街路边摊的那种、 哦。 我觉得路边摊应该更好吃吧。 味道还真的都挺好吃，都不太一样。 哦、 嗯，他会给你配那种米饭，还有椰子那种东西。 还有米饭呢？ 对， 哦，米饭配那个肋排。 肋排、 嗯、 那不错、 嗯， 对，然后拌点汁儿什么的还可以吃 嗯。 嗯，还挺好的。 白天呢、啊，阳光灿烂，也可以自驾，也可以租车，也可以是吧？是不是这种方式、啊？ 可以租车。 那如果要是说在想在岛上白天转一转的话， 嗯、 是只能租车吗？ 我推荐租车， 是吗？ 因为它的那些交通，包括一些公共汽车什么的。 嗯嗯， 我觉得没有他的租车发达， 嗯， 因为他租车就是海岛这些非常发达， 嗯， 你可以在那边就是大概一天几百块钱吧，就可以租到大黄蜂啊， 对， 就是那种 哦， 对， 开始这个路也不是很。很堵， 嗯， 就那么一个圆形的， 对， 开北南北就两道，是不是那种的？ 对，那就走走停停还挺好的。 对，一些一定要去，你要租车就一定要去他那海滨大道 啊，对， 要么日落，要么日出、 哦， 就感觉不能更浪漫。 哎呦我的天哪， 不能 更 浪 漫。嗯， 对的， 俩人都是谁开车？男朋友还是你开？ 嗯、我们俩都开。 你看，都不让体验一下哈、 嗯？对，都得体验一下这种狂野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有点后悔租敞篷、嗯，因为特别晒。 你等会儿拿 帽子给我。对，很晒， 很晒。 嗯、 敞篷是没有可以合上，就是 啊、有可以合上， 可以那就 OK。 嗯， 我们开着开着就为了。感觉那种 拉风的 拉风啊，很飒的感觉。 对 呀、 啊，你可以看外面啊，看 太阳一下就出来了。 是是 哦，等会儿停车把棚拉上。对。 这个可以自驾在关岛、 嗯、 那其实到了一个成熟的海岛目的地啊、 嗯、 其实它的配搭也非常的成熟、嗯、肯定的白天呢有供游人玩乐的项目， 对， 到了晚上的时候 应该有人供人玩乐的酒吧， 对啊、 嗯、 比如说有没有这种风格的一些晚上的娱乐项目、 嗯、 一些点除了夜市之外， 嗯，晚上的娱乐项目肯定是有， 嗯， 但是由于我们可能都去游泳了 啊， 游泳是在酒店啊， 酒店也有泳池、 哦， 包括海边也有一些， 嗯、 我们就组团可能去是就是溜达的，或者是接触海的， 嗯、 因为我们内陆城市的孩子嘛， 是是是，有水的地方觉得好， 嗯、 对对对对，我其实因为说到关岛，它毕竟是美属的嘛， 嗯、 然后一般来说海岛资源都是很丰富的， 嗯、 那你觉得像？它跟东南亚的那些海岛，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就比一比呗，去过的海岛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啊。 东南亚的海岛给我的感觉呢，它更偏向于，就我觉得所有东南亚的海岛、 嗯、 风格都偏向于印尼， 哦、 它的饮食包括人文的感觉都特别的印尼。 嗯、 它可能 泰国不愿意了啊？为什么不是偏向于普吉岛？ 整个感觉都特别印尼。 嗯、 然后，但是关岛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它的美国文化入侵的很厉害， 是吗？ 嗯、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虽然可能那些东南南太平洋海岛的一些文化， 嗯、 但是。因为他对美国人的感觉包括文化吧都是有一些挺严重的影响的、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东南亚的海岛你感觉的是更亚洲的东西， 嗯， 然后你在关岛你可以是亚洲的跟美国的文化它是一个融合点，你都可以感觉到、 嗯、 哦，是这样的， 就是一举两得，去一个海岛两个地方呢都能感觉得到， 是的， 是不是？ 对，其实我也是老把关岛和塞班弄混， 还有什么、 嗯、 好几个 对， 塞班、关岛、 帕劳， 塞班不也是美属的吗？然后我说，哎，塞班和那个关岛，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弄不清楚。然后，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对塞班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那个天气啊，包括各方面那个植被，还有它的景色、自然景观也很好。那关岛这边也是吗？ 它有红树林吗？没有， 红树林 没有红树林吧？ 对，关岛没有。 对， 是因为塞班它有一火山， 对， 它那个最高的那个火山其实比连上地底下那一部分，其实要比珠穆朗玛峰还要 对，海底还有呢， 是的，海底很大一部分。但是关岛呢，可能更平缓一点。 哦，哎，那个，我就记得塞班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凤凰花。那就是关岛这边有什么样的 鸡蛋花啊？ 鸡蛋花，到处都是那种的， 对， 戴头上 还真是哈。 戴到左边什么右边就不同的寓意，有时候是那样的，对吧？ 是不太一样， 是不是？ 咱们国内对于戴白花还是有一些讲究， 白黄花。 好在它那里面还有蛋黄， 黄色的部分， 黄色的部分。 反正呢，其实我们的郑同学来到我们节目一次也不容易，因为他很忙碌啊。 对， 这次带着他的浪漫的感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关岛。其实他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咱们不妨下半就是这个还有大概五六十七八分钟的时间，说说就是他去过这些国家当中，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出国的目的地在哪儿吗？我们想听听看，还记得吗？印象深刻。 我上次还也问了这个问题， 记得。 说一说是哪里？ 第一次出国是在日本。 日本哪个城市？ 东京、大阪、京都， 好， 三地， 三个城市在一块儿。 那个年代的，大概几年前的那种团，跟团游， 跟团游， 一下去一个多礼拜，然后日本去三四个城市。 对， 当时就觉得可爽了， 是不是很？ 因为我特别喜欢漫画，所以就去了日本，这简直觉得到了 天堂。 天堂，然后买了一大堆东西。 那你要到秋叶原，你就出不来了。 基本上那 个， 因为是我妈妈带我去的，然后我妈妈那一天就是属于旁边就跟着我。咱们能快点吗？什么时候 哎呀，这 个 别送呀。哎呀，这个店都没出来逛啊。 我觉得妈妈没有放弃你，说明还是真爱。 我觉得也是。 对， 第一次去的日本，其实现在大家去日本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日本的风格也很多，除了吃的好玩的好，其实日本的那种城市的建设以及人们的关怀服务业的成熟是值得很多国家学习的，对不对？ 是的， 40多个国家，我们今天拿了12张明信片。 哎呦， 这12张明信片是不是每一个都有故事哈？ 哎呀， 拿出一张说说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 很有纪念 仪式感哈。 第一张就是月份的这张，我就已经是拜倒在这个明信片下。 具体说说这是哪个地方还记得吗？ 这个还是跟那个咱们这节目还挺有渊源的。因为上回正好 说 了 这个地方， 拉斯维加斯，对， 大峡谷， 大峡谷的起始段。 哇，你看第二张这个也是，这是伦敦。 第二张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因为爱英超 啊。 爱英超，男朋友应该一定也爱英超，英超狂热喜欢分子。 是的，这张照片也都是你自己拍的， 都是自己拍的。 你看看这摄影技术。 哎呀，谢谢， 非常的棒， 有感觉的。 对， 伦敦停车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感受是吗？ 哎呀，伦敦，我说这个城市真是 怎么了呢？ 这个他们闯红灯闯出习惯来了。 闯红灯？ 他们就是闯红灯， 他们的车不闯红灯，他们的行人闯红灯要比北京严重100倍， 真的。 对， 我们现在北京礼让斑马线，他们那儿没有。 没有 啊，他们居然一点都不礼让吗？ 他们，我都怀疑国家的人是不是赤绿色盲， 对不对？ 哎呀，大家要去英国自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人哈，让着他们。 让着点他们啊。第三张就是巴厘岛了。 第三个真的是厉害了啊。 对。 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张巴厘岛的照片？ 这个是10月初拍。 刚刚去拍的。 10月底拍的。 哦。 它这个海湾正好是一个那个海里边的那种鱼的造型。 哦。 还有一个叫它那个鱼叫什么，应该学名叫福分。 哦， 鳐鱼， 福分， 我知道，知道。 它前面有两个那种小须子似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大扁扁那种的， 对对对， 扁大号鲶鱼， 是的， 对。 然后第四个是帕劳， 帕劳， 哇，这都是标志性的， 是的，是的， 帕劳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海岛，非常自然， 是吧？ 帕劳潜水很好， 是的， 超赞。 第五张厉害了，打卡的必去圣地。 第五张就是女生们的最爱，这个是什么时候去的？法国？ 这个是我时装周那会儿去的。 哦， 时装周， 对，时装周 ，Fashion Week， 哇。这是哪儿？ 啊，这个感受到了。 济州，对， 这个是所有12张里面离咱们应该是最近的。 对对对， 对对对，下一张又是美国。 哎，还是大峡谷。 这是高速，这还是那个吗？ 还是大峡谷，因为它有密德湖，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就是也是打卡地。 哦，这就是上次说那个密德湖。 对对对，南半球来了。 对，哎呀，这澳大利亚呢？ 是。 我发现澳大利亚的海岛啊，其实跟那个比如说美国的海岛、巴厘岛的感觉不是太一样、啊、 对，不是太一样， 能感觉出来南半球的风格哈、啊嗯、 对， 很旷，到处都大的自然景色，大自然景色 都大景， 对对对，墨尔本来了，我去过一次墨尔本、只是打卡， 我都有去过， 转简单的停了一下，我觉得那个丰田的那个大标志、嗯、就那个皇冠标志在那个湾旁边非常漂亮、嗯、金色的、 嗯、 因为我舅舅在那边住嘛，我是从墨尔本回到中国，然后就有五个小时可以在他那个海，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一个河的两边走一动，全是街头艺术家、 嗯、 全都是各种写意享受生活的人，从周四晚上他们就开始准备周日、 嗯、 周六周日的项目，是不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花园城市、嗯、特别适合养生的地方， 是的， 墨尔本 啊，墨尔本啊， 德国， 德国，其实我就觉得德国就是这种小镇的风格、 这个、 就明显跟对、 啊、 跟那个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 完 全 不 一 样， 不 一 样， 规矩 很有童话感， 我们这个是在莱茵河上拍的， 莱茵河，哇， 因为莱茵河不是 莱茵河谷，这是 对莱茵河谷、 嗯、 他们不是说你想去童话、 嗯、 就你可以不用去丹麦， 嗯， 因为丹麦只有一个童话、 啊、 你要是想去看那个多的童话、嗯、更精彩的，你就去德国、嗯、沿着他那个就是 莱茵河， 莱茵河走，对 对，我觉得德国呀奥地利呀都是这种童话的， 对对对， 就圣地啊， 是的，是的。 然后下一个风格又更加的科技感和繁华。 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嗯、 这是一个摩，这是什么一个？ 这是一个世界最大的摩天轮。 摩天轮吧？ 对。 哦，这就是那个摩天轮。 对， 我的天哪！我以为是个飞行器呢。 超大。超大， 这是你在它的后排那摩天轮那个空间里拍的吗？还是？ 这个是我们到达整个我们那个球形舱那个大球、 嗯、 高 到达 最高点 最高点 哦 拍的哦，可以看到就是拉斯维加斯建筑的那个塔， 是、 嗯、还有一个气球，但是这张挡住。 嗯， 哇，真的是超级繁华， 去过的地方真是不在少数， 对啊，而且每一个都很特别 的，又来了， 到了十二月就是滑雪啦，是的，瑞士，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郑姑娘去过的国家有很多、嗯，今天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拿来跟我们分享，正好是一个，因为2018年开始有很多的朋友在寻找一个新的开始，比如说恋情上的情感上的归属啊、 嗯、 我觉得关岛是一个特别适合去表达爱情的地方， 我觉得关岛这个时候去也是非常适合的， 对 对，你想咱们这儿是冬季嘛，那边还是、嗯、四季如春，温度也适宜，飞过去大概需要几个小时，六个、 嗯、关岛的话应该我没记错的应该是飞、嗯不到七个小时， 不到七个小时， 我记得好像 六个多，就还好， 直飞。 对，而且你又不用办签证， 啊、 好像 是 这个是应该是免签的， 要吧？ 关岛 是吗？ 需要美签的， 啊， 关岛需要美签是吗？ 对，需要美签。 哦， 塞班是不需要 啊，塞班不需要，那就关岛还是得办 一 个，一 定要注意啊，办美签的时候呢，着装上啊，谈吐上啊，一定要小心谨慎一点。对，因为它很严格，现在弄的哈。 对对对，美签这个还是不太好过。现在 是的，是的、 哦，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的计划、 嗯， 然后呢，跟自己合适的伴侣去到一个心仪的地方。我觉得现在旅行真的能验证很多的事儿，一个是犒赏自己、 啊， 让自己休息、 嗯、 放松；第二个是考验另外一半是不是合适，那个有、 嗯、 很多的那个钱钟书先生就说过，跟他出去玩一个月之后回来，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就一辈子不要分开哈。我觉得这好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旅行真的是现在生活当中可以放慢节奏的一个好的方式，终于到了一个自己不习惯的地方， 对， 跟那些习惯人的地方去感受他们不习惯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放松方式、 嗯、 也希望我们的郑同学在百忙之中，像时尚周啊、 嗯、 啊这种分享达人的这个间隙当中， 对， 再来我们的节目，下次有可能带着你的男朋友一起来，我觉得这他应该是更有意思，对，两个人的看法，两个人世界是不一样 的、 嗯、看有没有契合点，对不对、 哦、那肯定有契合点， 很重要的哈、 嗯、 这小分歧，这抹火花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些小元素哈， 没错， 也希望各位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对关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嗯哼， 然后呢在明年哦今年的时候， 今年、啊、 找时间赶紧去关岛感受哈， 对， 你还有啥问题没到啊？ 没有了，2018年只剩下350几了， 50来天啊， 对，350来天，赶紧抓紧吧， 赶紧填、 啊、 赶紧填好啊，谢谢郑女生， 谢谢谢 谢 郑姑娘， 对对，也希望 谢谢你们， 对，也谢谢大家接着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嗯， 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上路，拜拜 拜拜 拜拜。